馬來西亞當年嗰啲做官嘅，佢就習慣咗咧，就同你拎去英國受訓噶嘛。去撚到拎倫敦培訓，無論你男女，咁你戇鳩鳩落完課，夜晚梗係酒吧撲下噶，同啲同學啊，同埋啲同袍嘅酒吧撲咯。撲撲下咧，有一晚咧，你無撚端端咧飲好撚少醉嘅。男馬佬瞓醒就攞有赤痛，女人瞓醒就屙尿嗰度痛。屌你两个人唔知乜呢件事，无端端赤痛嘅，一个啰柚痛，一个前面妹妹痛，啲女人就嗰啲官啊，好啦，咁啊，屌你咩冇咩事啊，痛系痛，唔知咩琴晚唔够瞓啦，隔捻一个礼拜就有人 call 你嘅，喂你搞啲乜捻嘢，收咗翁头数信，有相片喺度， 又系中伏， 好啦，喂，人哋收咗投诉，有去写报告解话，你个成绩啊咁捻好。喂，唔該你教我點做啦？佢問撚翻你教佢點做啊？屌你兩個鬼佬啊！咁戇鳩鳩真係唔知點講喎。阿 Sir 咁點啊？我都唔知點做。哎，咁撚樣啦，你咁撚勤，你啲人才嗱，我鎖撚起佢，擺個黑棺材度，係你知我知，好唔好？咁你梗係好啦，大佬。 係你俾人屈噶嘛？其實係。 唔係你梗係好啦，實好噶，焗撚住要好，好撚咗咧。咁啊，跟住翻去升你官，支支整整你就升一级啦。但你始终记捻住， 你都有个 有样嘢，我屌你老尾！ 一系你就衰十一，系嘛？即系 你睇过你阿权仔啊，阿权哥啊，边个嚟香港啊？佢都招呼佢啊，大佬英国官，大佬你喂，大佬管你一个殖民地，唔留捻翻几手，屌你老母点管啊？ 第二嗱就上幾個禮拜啦，冇出其實就想請我去睇《聊齋》嘅，啊即係啊， 你話佢《聊齋》啊， 阿林奕華， 你又行唔開嚇， 但係我啱唔得閒啦。咁但係即係涉及到阿林奕華嗰個劇作咧，其實本身都好值得即係討論嘅。嗱，討論嘅意思就唔係話咧好定唔好，因為點解咧？即係譬如話去到一個咁嘅表達方式一定有好多人。 我講清楚先，就係咧林奕華嘅現象咧，就唔係話討論佢嘅戲呢個一回事，呢個係俾藝評人去評論。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佢掀起一個觀眾個熱潮嗰個現象，就係講個最重要一個 point 咧，就係話林奕華嘅戲咧，而家係基本上係全香港最賣座嘅劇團，啊呢樣最重要啊！佢個劇咧就喺文化中心大劇院演出嘅，咁啊而家咧，而家全香港任何一個團體咧。就好少一個劇團咧，能夠喺孭得起文化中心大劇院， 即等於紅館， 即係等於紅館，等於紅館係啊， 等於紅館。 而家個問題喺呢度啦，而家講呢個 point 就最重要，一定要知道呢樣嘢先。佢係一個最孭得起飛嘅一個團體，嗱，即係佢演出嗰、那個。只要起好唔好咧，呢回事就你大家冇 理。藝術就從來都係咁啦。 冇討論。 藝術就大家 我哋係討論。我大家要留意一個，因為呢樣嘢同公眾無關啊嘛。好唔好睇係同公眾無關，因為公眾都唔會睇噶啦，係嘛？都唔係啦。 嗱，我解釋俾你聽點解，即係頭先我可以去引申一下嘅。譬如好簡單，譬如話係Stravinsky 啦，即係喺二十世紀初，我哋做嗰場係巴黎嘅巴黎舞劇《Firebird》，唔係《春之祭》啊，《 春之祭》真真 啊，搞到暴動啊，即係一路跳嚟，有啲人掟嘢上去啊，咁成呢啲就係 嗰啲反應嘅觀眾反應啊，係 咯， 觀眾反應啊， 唔係我意思係話，即係從來藝術都可以係咁樣噶嘛，唔會話一出嚟就個個讚拍曬手掌讚好，呢個係好少嘅例子嚟嘅嘛，好多時都係第一樣嘢就係。對佢冷漠啦，我寫咗之後，咁但係隔咗若干年之後就紅喎，唔知點解喎。第二就好多睇就唔中意啦。 呢啲同觀眾無關，同大眾無關。我再講一次就係咧，就而家咧，全香港劇團咧都嗌救命，全香港劇團啊，冇咩團咩團藝團都嗌救命， 就唯獨是佢。 即係我另外包括香港管弦樂團嗰、那個要推九石羊出嚟啊，先掀起呢個熱潮。任何團咧，你 除非你就梁祝之外，其他啲劇團做任何嘢咧都賣票都好困難。呢個係最大問題。呢樣咧就全香港觀眾要關注呢樣嘢先。我先應 該。但我唔明白一樣係點解林奕華佢 係呢個問題就好嘢啦。呢個問題又要問得好啦。點解呢個劇團又賣得咁樣？呢個就係大家研究。 唔係我仲要加多句啊！嗰個你唔想講嘅就係、是。會有啲睇，有啲人睇完未必中意添喎。 呢樣嘢係另一回事，中唔中意係另一回事。我即係大家一定要，大家要關心咧，就係點解呢個劇團又賣得，其他劇團唔賣得咁樣？就我再講清楚一樣嘢咧，今次大劇院佢做咗四場咧，連三樓都開賣，即係賣飛賣到上三樓。即係二樓咧。都好離開個台好遠 㗎啦！我都係想問啲人，啲觀眾係慕名入去定 係 還是 咩？呢個真係我都研究咗好耐，我都追查唔到咩人都有先知。 但係我聽講主要係 OL 啊嘛，係嘛？ 咩人都有， 女性觀眾 咩人都有。但係我好簡單講一樣嘢，就係佢嗰啲觀眾咧。未必去其他劇睇 睇啊！ 呢個就係 即係佢哋都唔係一啲所謂嗰啲熱衷於話劇嘅觀眾。 可能迷張藝嘉、迷林奕華、迷黃明詩之類咁迷嘅，佢就唔會迷其他劇團嘅或者其他表演嘅。佢即係嗰班人咧，就係為 咁簡單嚟講，呢個其實唔關話劇事噶啦， 唔關話劇事，唔關嘅。 咁呢個係錯愛啦，就係。 所以一定要講清楚呢樣嘢先。佢可能唔睇其他， 即係如果你用話劇嘅尺度去度，佢就有問題。係 啊 係 啊， 我明你意思啊，我即係我而家明你意思啊。 即係我今次就唔係講評論佢個節目，因為評論呢個節目唔適宜喺呢個節目講啊。咁即係我大家要關注。 但我想知道 點解佢抓到個觀眾？ 你講一兩句啦。其實佢林奕華個慣常個表達方式係點樣咧？ 佢慣常阿林奕華咧就係、是、佢基本上咧佢係適宜做大學校長。佢係教人嘅，不停咁教人嘅。即係佢一個想利用個演出咧。教育觀眾，佢一直就咁樣嘅。佢以前幾十年前啲戲都係要教人為主。我希望教下你教咩，點做人應該點樣咁樣。所以成日問你嘅，你快唔快樂啊？你幸唔幸福啊？你婚姻圓唔圓快？你愛情等你男朋友點？成日問問題，不停咁問你問題。咁樣佢目的就是要你思考啫嘛。咁呢個係佢最大嘅，佢最大的特色嘅，即係咁樣。 但聽落去好似都幾難頂喎，真 係。呢樣嘢就係有人去接受佢呢樣嘢，睇到感動到喊嘅，真係好多觀眾感動到喊不得了，因為拱應佢啲嘢啊嘛，聞到啲嘢。咁呢個係佢有捧場客嘅，咁樣。 但係始終都係一個香港嘅藝術嘅代表啦，咁大家。 教育劇場啊， 系啦，咁大家唔使太執著嘅嚇，即系我就因 為咁有啲人唔受教， 唔受教就唔好入場咯，即系嗰陣時又唔明白，即系要又要睇又要鬧，即系係咪又要持續鬧，我覺得冇咁必要。你唔中意咪唔好睇咯，冇人拎啲紙槍入去睇噶嘛。 因為佢啲戲咧，從來唔會改變噶啦，一直係咁樣噶啦。 佢已經即係定咗型啦，嚇佢亦都係一個 brand。一個品牌係嘛？佢亦都唔係淨係香港，佢喺中國亦都好受歡迎， 好受歡迎嘅台灣啊、新加坡都去噶， 係咯嚇，即係簡單嚟講就一個香港嘅國際品牌咯。 國際品牌 你就唔好太過去挑剔啦。 我都覺得佢堅持呢樣嘢係好難得嘅，因為佢一直係佢一個人咁做呢樣嘢，真係 嚇。我好多年前我去嗰陣時，佢哋喺灣仔進聯嗰時，我都上過去嘅。咁但係 佢同進聯無關嘅，佢而家做呢戲同進聯無關，佢獨立佢自己，佢主要咧佢累積觀眾咯，累積好好， 係咯，幾十年啦。好，跟住咧就劇場員去嗰個畫面嗰度啦。咁呢個咧就係Caravaggio。咁Caravaggio咧就因為我自己就真係睇過，而且我 大畫家真係 我點啊 ？Not available， 唔緊要啦嚇，即係你條 link 死咗咧。但系咧，就我睇嗰時咧，其實就有個 complaint 嘅，因為個門非常係太貴啊，好 Q 貴，係我睇咁多個喺應該喺邊度啊？喺 意大利， 梗係喺意大利啦，梗係。我唔記得羅馬定米蘭啦，即係最貴嘅其中一個 畫展，但是他的真跡來的，就相當之精彩的。個樣子是什麼呢？就是那種所謂黑白，就是那種 黑暗 的對比，還有他大量的黑色的，他的畫裡面大量黑色，這個是他的特色來的。但是我們就不是現在講他的畫，因為為什麼呢？現在涉及的問題近來近一排就在美國和歐洲牽涉一個就是以道德標準去評價藝術作品的問題， 這個呢又關乎一個中國人一有這個講法，就是他的作者要求道德觀念也要好，道德觀念就是文人也要，文人又講評一評文人的時候，評一文人的評價的時候呢，又講埋他評文人的道德的， 是 另外一份。咁呢樣嘢就係、是、 嗱、所以佢呢條標題都好噶，佢話佢殺咗人，咁係咪即係我哋唔睇嗰啲畫咧咁樣？嗱，如果你睇文藝復興嗰陣時候咧，就差唔多個個都可以挑剔嘅，譬如達文西啊，米高朗基羅就同性戀嘅、甚至達文西就即係理論上俾人拉過添。咁其他嘅譬如 Caravaggio 呢啲就直情係又強奸犯啊，又殺人啊，乜都有噶嘛。咁你只不過因為事隔咁耐啦，即係大家對佢嗰、那個即係 嗱，我先講講中國嗰個傳統先。中國傳統咧，有人覺得咧，呢個人嘅本身佢人善良或者仁慈或者 就因此佢寫嘅嘢就 寫啲嘢好，係寫嘢出嚟都好。同埋咧就係 佢係一個壞人，佢寫嘢出嚟就壞嘅。 所以文人畫就呢樣嘢咧，即係佢個本性係善良、謙虛啊，孝順父母啊，尊敬長輩啊之類，所以出嚟嘢咧都係咁樣，出嚟嘅風格又係咁樣，即係人格兼文革啊嘛，即係人格定個文革就咁樣，即係有大將之風呢樣嘢。 歐洲都有咁嘅，即係文章嘅風格就係人嘅風格就係文章風格，但係個意思唔係咁解，因為呢個就係、阿滿叔講嘅就係嗰個儒家思想，儒家對嗰個藝術創作嘅一種睇法。咁但係如果你過度道德主義咧，就變咗就唔係去判斷嗰個作品，而係判斷個人 啊嘛。 咁點解近年會即係近排會興起一樣嘢，就係事源咧，就係所謂嗰、那個 政治正確嗰樣嘢。 呢個即其一啦，呢個就係原因啦。近因就係因為爆咗好多單，即係呢啲非禮強姦案啊嘛。咁因為嗰個範圍。越嚟個波及嘅地方越嚟越廣泛啦， 越嚟 就變咗就係、是，咦？喂，而家驚一樣嘢就係、是、一俾人去挑戰嘅時候，譬如話，這個畫家佢嘅生平，佢個師德有問題，咁我哋就唔好睇嗰啲畫，或者唔好俾嗱呢個佢有佢個原因嘅，因為呢啲人譬如話導演啊咩成咁樣，佢係 role model 嚟嘅，即係喺呢啲人嘅角度嚟講啊。就係、是、你，我哋唔係淨係睇嗰啲畫，我哋模仿佢嘅人生，所以就我哋要審核埋佢嗰個道德嘅狀況。咁我覺得呢個諗法係有問題嘅。你見到達文西嘅畫好，唔通你真係走去學達文西呢個人嗰、那個即係生活方式咩？咁啊係唔得，係唔可能噶嘛？呢個係一樣嘢噶嘛？咁另外一篇文章咧，就涉及呢樣嘢，我覺得我好推薦俾大家睇嘅，就係、是、咧。有一篇長文就講英馬褒曼，佢話咩咧？佢話如果英馬褒曼而家未死咧，佢同你啲女演員之間個關係，而家都有可能構成被批評嘅地方。咁嗱，呢個就係好典型。頭先我哋講過就係、是，你睇佢嘅戲，你係以一個純粹佢個創作嘅成品作為一個標準，定還是睇佢人？因為佢要做呢樣嘢本身，其實佢後邊。跟呢班女演員的關係一定有啲， 一定 係唔係常人的地方嚟嘛。咁佢呢篇文章好的地方就是佢趁住而家呢個機會的時候咧，佢講到英華褒曼點解對呢啲女演員嗰、那個視覺嘅處理會係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好精彩嘅，因為以前我就模模糊糊我感覺到，但係就冇講到咁，就係點解打到女演員嗰個 close up 啊？那個近鏡打得咁犀利， 有 power， 咁 power， 咁有力量。 咁你而家淨係睇呢幅畫，即係淨係睇呢個影像 persona， 呢個都係已經知道咯嚇嚇。 佢啲係啊，好赤裸裸咁面對逼你逼到埋身咁樣。 係啊係啊，即係我諗當其時即係做佢戲嘅女演員咧， 徹徹底底 都有一定嘅。 即係精神狀態， 精神狀態 去到好極端嘅，真係。佢通常啲戲都係喺個島度啊，喺個 一個封閉咗嘅空間，封閉咗空間入邊嚇。咁我哋以前都領教過， 發生好激烈嘅嘢啊嘛。 係啊係啊嚇。咁但係即係英馬波曼，我唔知咧，可能近年咧就新嘅影迷都唔係太過注重啦。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就即係哇。 即係大師啊！ 一定要睇。 烏迪艾倫都係 佢徒弟嚟噶嘛？烏迪艾 倫 咁而家就火燒梨花船，因為佢可能係烏迪艾倫嘅師傅，所以可能開始俾人喐埋 啊！跟行條路咧，上條路啊，同一條路 啊！咁啊，有少時間想問下黃叔，咁你對烏迪艾倫近排嗰個情況，你有啲咩？ 啊，呢個真係而家個火越燒越烈，真係我都唔知點樣埋尾，真係真係好可惜。咁啊，有一個新戲上，大家睇真戲啦，呢套新戲而家賣得嘅就新戲。摩天輪啊。 好，咁嗱，我哋跟住我哋就介紹一下呢個雜誌啦嚇。技術人員可以翻翻嚟去正常嘅畫面啦。 我哋已經提咗好多次噶啦，就係而家學界。篮球比赛咧，真系好，即系抢眼球，已经报纸啊，已经开始 有关注固定嘅 电视，电视都开始讲 转播。 這个证明一样嘢咧，就系成人嘅篮球咧，好似冇人理咁样啫。 因为你冇明星啊嘛。咁你試下，如果阿余文樂打同埋阿邊個打，梗係有人理啦。你而家冇啊嘛， 就係培養唔到長期嘅觀眾。咁而家啲觀眾咧嚟自學校， 學校就有固定嘅理由嘅，因為嗰個涉及到佢學校本身嗰、那個又係 branding 嘅問題啦。 即係你觀眾嘅熱情咧，呢樣就最重要。即係你冇觀眾熱情，你培養唔到觀眾熱情咧，你個聯賽點樣教出嚟？我想問啦，真係。 我自己喺另一個節目都討論緊問題啊。我哋討論嗰個就係喺八十年代嗰陣時，精工對南華啦。嗰、那個對球會嗰個投入嘅感覺，就直情係自己一個。身份的建立的過程嚟噶嘛嚇，咁你而家冇啊嗱，譬如你講任何一隊咁樣，你我贏咗就開心咯，輸咗哦。 因為而家咧，佢足球嘅收入咧就靠賣球衣啊嘛，咪利用觀眾熱情啊大佬。 係咯 係咯，咪你冇觀眾熱情點啊？球會點生存得到啊？ 嚇！咪開緊你淨係買入場嗰飛，基本上係 cover 唔到入邊嗰個成個球會嘅成本噶嘛？ 成本啊嘛，你要賣球衣，不停咁賣球衣。 即係仲有好多 spin off 嘅，即係譬如啊呢啲 souvenir 啊，成啊咁樣。 呢個世界上咧，我話咧。你喺紐約第五大道咧，Tiffany 係賣珠寶啊，你啲隔離係賣乜嘢嘅咧？ 球衣 差唔多 ，Jersey 就係賣鎖匙扣啊，賣 souvenir 茶杯啊。 嗱，你講呢個咧，我 賣圓珠筆啦。 我前兩年喺加拿大咧就有單新聞就即刻講嘅。嗰陣時啱啱我哋去到做 Super Bowl 啊，咁做 Super Bowl 梗係人喺睇啦。但 Super Bowl 跟住一單大新聞，好大新聞咩咧？就贏咗嗰隊長唔見咗件球衣，俾人喺個更衣室偷咗，係做咗成四日啊！頭條啊！你話即係呢樣嘢，你話即係證明一樣嘢就係 Super Bowl 咧，都影響股市 先。係啊，係啊，係啊， 股市 Super Bowl 又影響咗咩咧？就係、是。阿 Donald Trump 出句聲，你班黑人，即係呢球球員，即係點解個就國嗰陣時要跪地下，又嘈一輪喎。所以呢個就係講緊嗰個就係、是，如果你嗰個球賽本身唔係牽動到啲人嘅情緒，咁根本就唔會有啲新聞啦。嗱，件球衣啫嘛，你又著我又著啫嘛，佢唔見咗買個件咯，佢唔係，佢就係佢贏波嗰件衫，佢自己擺低咗，跟住唔見咗。咁原來嗰件衫好值錢嘅， 係啊，好值錢 啊！就是、即係值錢嘅意思就話、是，啲人可以即係覺得係一個紀念啊！ 即係一支球隊咧打得好波都唔緊要，即係都係重要啊！最重另一個重要就係要呢個 audience 個 development 係啊係啊！ 呢、這個你要發展部，你要 develop 嗰個 audience 啊！你 譬如有 fan 級啊，有雜誌啊咁樣係咪啊？ 喂，有呢、這個 網頁啊咁樣， 有呢、這個 Manchester 嘅電視台嘅喎， 長年嘅喎，長期 播佢， 即係曼聯電視台， 曼聯電視嘅喎， 仲 接頻道不停咁樣講曼聯喎，真係，唉，即係你一定要咁 develop 先得噶嘛。咁呢樣嘢即係原來踢足球踢得好都唔用，都係球隊搞得好咧，要加埋嗰呢部分，即係要買個搞掂個 fan club 先。 但係都始終要嗰個球隊本身有一定嘅特色嘅，你又唔可以話。好人工地做出嚟嘅呢啲嘢， 你要經 manager 要諗橋啦，不停諗橋啦，所以變成咧，咁啊而家我哋就講呢樣嘢咧，就話而家香港冇觀眾，就要靠學校就靠同學支持。 咁跟住個問題就嚟啦。其實我好多時候我都問下學生仔，咁其實你 要捧嘅乜嘢？ 我知，即係你哋有啲咩追求咧？你哋有咩？嘢即係會牽動到你嗰個情緒咧，原來我聽到係冇喎， 咪好陰功 咯。係啊，咁你做人就好大鑊㗎啦，嚇！ 即係佢，所以阿余文樂就打籃球就希望捉一班觀眾，揾一班人啫嘛，坐底有啲觀眾 支持。橫州工業， 橫州工業係咯。咁呢個係一個 呢個我都覺得比較奇怪，因為咧，即係差唔多每一個人成長嘅階段嘅時候咧，佢梗係有啲 role model 噶嘛。 咁佢而家咪睇韓劇、日劇啊，睇啊。 唔係，但我又唔覺得嗰啲真係可以構成到你嗰個成長嘅一個道德上啊，或者係意義上嘅支持咯。 咁冇計啦，夾硬拉埋一關，夾硬。 因為點解佢譬如話你睇呢啲運動明星會有一個好處咧，就係、是。因為 sports 咧，其實好講究一樣嘢，就係意志，就係你唔到尾，你都唔認輸嘛。咁點解會年青人會好多時需要揾呢啲 role model 咧？就係佢自己好多時遇到生活上嗰個挫折咧，佢可以望住啲人點克服困難，可以即係令到自己去渡過難關啦。咁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點解而家出現咁多情緒問題啊，或者咁當然好多其他因素，但係其中一樣嘢就係冇 role model 咯。 咁啊，大陸就滾個雷鋒出嚟啦！ 咁你證明係唔 work 啊嘛，雷鋒。 係啊， 因為除咗頭先我哋講啲黑話，你仲要有 charisma 啊嘛。係。呢個 charisma 當然可以人工製造噶啦嚇，咁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是，咦？你睇到佢咁型喎，咁醒喎，咁樣你自己都追求咗啲追求。 咁啊，你而家靚仔睇多太多啲 superhero 都係幫到幫佢唔到咯， 係 嘛？你一定要有呢、這個。down to earth 嘅面前嘅人 係啦係啦，咁 down to earth 即係喺面前嘅，咁其實即係我哋都寄望，譬如話呢啲後生嘅運動員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咯嚇。 中學生 係啊，咁其實香港運動員都係出色嘅，都係即係相當之傑出嘅。你話國際上，如果你真係數，其實都好多喺佢哋本身嗰個專業入邊係出類拔萃嘅。 咪有兩間學校咯，有兩間肯揾出邊教練嚟教咯，即係真係揾甲組球員去教靚仔打波咯，咁就其實訓練揾一隊籃球隊都唔係太過難嘅，因為你有一隊球隊得幾個人啫嘛，我轉你咪十個人啦。 嗱，呢個要講分析法嘅。嗱，頭先我哋講譬如觀眾啦，但係你都要喺嗰個比賽本身有競爭氣氛嘛。即係你唔可以長劇，係一兩支球隊得嘅啫。即係你要有一個所謂 surprise 啊。咦？就算係一兩隊長亦得，你起碼突然一把一兩次係啲。冇咁出名嘅隊伍出嚟嘛，咁你先至有嗰種咁嘅嗱，你睇下美國啊，美國學界嘅籃球賽同 好勁噶， 係啊，贏嗰真係贏世運 嘅 NCAA 等一樣嘅 NBA 一樣噶，一樣咁受歡迎噶，一樣有電視轉播、啊、一樣咁 啊，係啊，贏嘅話真係好似即係贏咗金牌咁樣噶嘛，係嘛 啊 ？NCAA 好重要噶。 咁、啊、但係當然美國佢本身嗰個人口大咁樣，我哋都比較細啲，但係咧，即係始終你要營造翻呢種氣氛。 唔係，主要係學生人口多 嚇、啊， 學生人口多。 嗯， 咁香港學生人口都唔少啊， 少越嚟越少啊， 唔係係嘛？ 係啊。因為阿董建華執政嗰時候，啲人唔敢生仔。今年係最低潮，咁就跟住好啲啦，好翻啲啦。因為大家都知道，譬如話考嗰個 DSE 嗰、那個、那個數目，那個數量。 唔係我哋以前我哋嗰個時代咧，有校際運動比賽啦，啲運動員係或者係音樂家呢啲咯，都係明星嚟嘅。 係啊， 年青人都係明星嚟嘅。 你譬如而家坐緊監個何志平都嗰陣時都係啦， 佢應該拉小提琴噶嘛。 咁、但係你明星 係啊，學界明星嚟㗎嗰陣時係。咁、但係即係總之就係你而家嗰個氣氛咧，其實就冇鼓勵到學生多元化發展。嗱、呢個一個最大嘅盲點咩咧？你學業好唔等於你其他嘢要差嘅。其實你係可以你又有競技上、體育上嘅優勝之處，你都可以學業上亦都可以。 喂，當時啊，張子代啊， 張子偉 咧，喂，佢好後生嘅喎。 誒，你點可以講 都係青年，都係青年軍嚟嘅？ 你點可以咁講？而家完全都唔係嗰回事。 即係軍喎。 嗰陣時個氣氛，即係嗰陣時嗰個成長嗰個文化同而家完全唔同啊嘛。嗰陣時你落街踢波嘅，咁你而家得唔得？系嘛，攞住个波喺街周围踢，咁而家唔得噶嘛。而家你就要入学校啊，受呢个教练嘅训练。嗰阵时边有教练训练嚟嘅？如果你成长嘅时候冇噶嘛，自己攞个波啫嘛。咁所以系两种唔同嘅事嚟嘅。而家我哋讲一样嘢就系话咧，譬如话，有啲杂志，咁佢应该代表一样嘢就系咧，呢个学界嘅运动咧，佢同成年人嘅运动咧，佢反而有更大嘅商业嘅叫做力。 我覺得是，因為點解咧？你向後生仔學生賣波鞋咧，係易容易過向個成人賣波鞋，向你推銷個波鞋都幾難啊！ 實際上唔係個學生買，係學生家長買嘅啫。 咁一件事啊， 家長唔捨得買自己嗰啲波鞋，就反而要學生嗰啲波鞋咧，就即係死慳死得要買俾佢，冇計啦嚇。即係仔女係你老細咁，係咪啊？咁但係你即係睇嗰個都幾市正啦，而家你標出呢啲樣貌係咪啊？都似即係似樣啦。 係啊，應該早已發展呢樣嘢㗎啦，因為學生嘅最大 market， 最大 market 就學生，咁你話佢窮啊，又唔係，雖然係冇收入啫，但係佢一樣有使消費能力㗎嘛。 唔係咁，我覺得唔係咁睇嘅。你始終同嗰個成年人嗰啲運動比較就係差一橛。因為而家我哋寄望一樣嘢就係話，而家你學生嗰邊做得好咧，你將來香港嘅各方面嘅體育咧都有所提升啦， 係嘛？ 咁你尤其是譬如足球咁，而家真係冇得搞噶嘛。你睇嗰個，即係實際上我個判斷就係、是、香港係冇職業足球呢樣嘢嘅。話名係。但係佢所有無論管理啊、球員嘅水平啊、場地啊、政府嘅支持，完全唔係職業足球嘅嗰樣嘢嚟噶嘛。咁其他更加唔使講添啦，因為足球就係一個即係運動嘅代表嚟嘅。全世界大家絕大部分國家，就算你自己唔踢，你都睇波嘅，係嘛？咁所以呢樣嘢我哋要問清楚就係，點解由我哋睇波嘅時候嗰、那個情況而家？變到而家呢個狀況咧，咁樣其中一個寄望嘅地方就係、是，以你學界嘅運動本身都首先做好先，因為所有嘢都係青訓開始噶嘛。 一來咧有老師要講啦，咁你學生有興趣啦，咁又開始迷，一迷咧就跟住帶動牽動呢個傳媒。傳媒旺嘅時候咧。那個活動那個比賽又會 但是阿滿叔你沒有提到一件事就是你譬如說這些商業的推廣本身很需要一件事就是什麼呢我今次這一節節目不斷說 role model 是當然 role model 就是那個人不單止贏他贏的時候的過程本身還有 drama 是啊要 即是還有一個戲劇的成分 這個呢就是因為呢就是傳媒呢現在懶得去報導那些新聞 有的一定有的譬如話一個窮學生，哇！佢經過一個不斷嘅挫折，佢可以最終克服到，即係跟住攞獎。咁呢個係永恆嘅一個 drama 嚟噶嘛？譬如我哋前幾個月睇呢個《空手道》都係講呢樣嘢噶嘛。咁所有嘅好多嘅呢啲咁嘅sports drama， 其實都係呢條橋嚟噶嘛。只不過入邊啊，即係加咗一個 反敗為勝啊，絕地反攻啊呢樣嘢， 即係歷久不衰噶。咁唔單止我哋喺電影或者戲劇入面要有嘛，我哋喺現實生活都需要有呢樣嘢嘛。咁呢個就係你點樣去包裝一個體育明星嘅一個永恆嘅定律嚟咯，係咪啊？咁我哋就需要呢樣嘢咯。咁而家即係講得多餘咧，呢啲嘢邊個唔識嘅啫？不過只不過即係大家都唔做啫嘛， 冇人去做， 冇人去做啫嘛。好啦，咁我哋今次節目差就即係夠時間啦。咁首先咧，恭祝大家咧就～戊戌年啦，就 九年啦， 系啊，九年龙马精神啦，万事如意。咁我哋就 九年更好吓， 九年更好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同大家见面啦。因为点解头先我哋会祝大家咧？即系我喺开始讲过，就系因为咧喺二月四号之后咧，二月四号嗰日咧，其实就已经系立春噶啦。咁啊，传统上咧，我哋就唔系嘅年初一嘅，我哋计立春嗰日咧就系新嘅一年嘅开始啊。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